大家好，我是點子的粉果，世界杯我捧巴西。2014世界杯 T10 Vega。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咁啊，到第二节。 第二節就變咗係都係今日定輸贏啦，繼續係嘛？ 今日定輸贏，梗 係啦。今日定輸贏呢邊咧就係、是、有隻股份係啦。咁啊上個禮拜啦，一股定輸贏就講緊一隻透明質酸啦，都係一啲偏滿嘢嚟嘅963係啦。我冇乜留意佢嘅股價嚇， 我都冇留意喎、 啊。因為我發覺咧一股定輸贏開咗咁耐咧，淨係得隻復星 OK 嘅啫。 哎呀破咗！ 復星係計翻咧都好似啊26蚊上到29蚊，好地地。 今日一般咧就係跌3%， 今日又跌3%。又跌翻转头，股市呢啲嘢唔系升就跌噶啦吓， 有升有跌咯， 系啦，系啦。嗱，今个礼拜咧继续有一只系嗱，我首先要讲明呢只股份，我都仲系一个怀疑嘅状态嘅吓，即系咧就因为咧就上次讲嗰只透明七酸华希生物科技咧963咧就系我上年揾出嚟嘅，咁啊又系睇下啲大行报告啊嗰啲咁嘅情况。嗱、今次呢只咧其实系同一间行嘅一啲嘅 initial report 咧就写出嚟，就有少少令到我有少少 attention 见到，系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咁如果有網友你對呢個行業咧係特別有認識嘅，歡迎提供意見嚇，因為係啦，嗱呢只股份咧就係940中國動物保健品，係啦， 冇得定， 係啦， 呢、這個名呢啲名真 係冷門到咧嗱。第一個感覺咧，俾我咧就係以為係做貓貓狗狗啊、獸醫啊， 即買 啊，唔係係啦，因為我撳落去依天咧，佢係寫獸醫嘅， 我又賣啦，我又賣動物添， 係啦，咁啊，但係撳落去個網頁咧，咦出啲牛啊、鴨啊、豬啊或者羊嘅，嗱呢只咧其實咧就做一啲嘅， 佢都係獸嚟嘅，牛、鴨、鴨、豬。 系咯，但 系 我谂嗰个兽医喺即系 唔系宠物兽医， 窝打老道胜利道嗰啲咁样谂噶嘛，我系第一个感觉，我唔会谂起猫猫羊羊咁样噶嘛，系啦，嗱呢只咧就做一啲家禽类同埋一啲畜生嘅呢啲兽医药嘅，系啦，嗱呢只股份咧其实咧我谂大家冇乜人识咧，就系因为佢唔系即系集资 IPO 上市噶。其實咧，其實本身嗱，呢個咧由我第一個懷疑嘅地方咧，就係點解佢要用咁嘅形式上市？嗱、如果睇翻集團嗰個嘅即係 listing 嗰個嘅歷史嚟講咧，佢係阿黃總啦，叫黃湛江先生啦，係佢哋個董事長同埋即係 CEO 啦， 國內人嚟嘅， 係國內人嚟嘅。咁啊，呢間公司咧就係喺北京嘅。系啦，系北京就系、是、本身如果你计佢嗰个嘅即系嗰啲经济开发区嗰度出嚟嘅，系啦，咁样咧就喺2007年12月31号咧就同咗一间咧喺新加坡上市嘅彩铃动画制作有限公司互换股份咁样上市嘅，系啦，啊咁呢个咧我开头咧咁有咩特别咧？咁我会系啦，我有少少怀疑系咪即系佢其实唔系好过到啲 listing rule 啦，咁样去。嗱、又明明喺中國咁，如果呢啲股份其實都叫所謂嘅高新科技啊，嗰類別嘅一啲嘅行業，咁點解唔喺香港上市呢？咁、後尾呢就去到2010年呢12月21號呢先至介紹形式呢就取消咗喺新加坡嗰邊嘅上市，就返返嚟香港呢邊上市嘅，咁係用介紹嘅形式，咁所以大家可能冇乜留意過呢啲股份嘅，因為佢冇一個真正嘅一個嘅集資嘅 IPO 嘅，係啦，嗱呢只股份咧點樣去睇咧？究竟啊，咦啊希少整隻 係啦 嘅類型係啦，畜生藥咁咩嚟㗎嚇？嗱本身咧呢只股份咧就主要幾個業務範疇啦嚇，咁、樣兩大個分類翻啦，一個咧其實係做一啲嘅化學藥。另外一啲咧就做一啲嘅生物藥嘅疫苗，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咩為之化學藥咧？就係、是、一啲嘅粉劑咧，或者係針劑。咁咩嚟嘅咧嚇？咁粉劑同埋針劑咧，嗱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過啲即係入到啲牧場嗰啲片咧、啊咁啊當佢一個雞場咁樣咧，粉劑咧就係咧撈落去一啲嘅飼料裏面咧，係俾啲雞隻去食嘅，係啦嚇，咁嘅一啲嘅唔同嘅藥品啦嚇，咁嗰啲藥品嚟講咧，唔係用嚟做一啲嘅治療性嘅， 是做營養預防性和為營養性 的。好啊，預防性於治療。 預防性的是啦，即是想隻雞大啲，或者是想隻豬大啲，或者是本身呢即是可能有啲所謂的可能你聽過啲瘦肉劑啊呢啲呢，咁樣呢就是用粉劑啊或者是呢啲嘅化學藥品。咁呢個係一大個業務嚟嘅，亦都係中國動物保健品呢係主要嗰個收入來源。另外一方面呢就係近年冒起得好快㗎啦，就係、是、生物嘅疫苗藥。係啦，呢啲疫苗嚟講呢就真係啦，如果見到呢隻雞係有病嘅，同佢打針呢啲嘅即係有預防有治療類別嘅。咁但係呢近呢幾年呢即係大家都所知道啦，成日都見到有發豬瘟啊，有 H1N1 啊嗰啲咁樣嘅即係病咁高致病性嘅一啲嘅即係動物嘅病類類別嚟講呢，所以令到呢個嘅需求呢亦都係急劇上升嘅。嗱呢兩種呢其實呢都會係有一個嘅界定返嘅。咁因為呢生物藥啦，我哋講緊係一啲粉劑同埋針劑呢，其實喺內地呢主要呢都係喺一啲嘅中小型嘅一啲嘅農場裏面呢比較用得多啲嘅。係啦，咁佢自己有做啦，就係生物藥裏面呢有一啲嘅抗菌啦，有啲呢就係、是、促進呢個嘅血液循環系統啦、代謝系統啦，簡單啲講呢就真係想隻豬肥啲，想隻雞大隻啲，咁 多啲 多啲營養，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啦，疫苗呢有四大類嘅，咁主要呢都講緊大家成日都成日聽到㗎啦，有口蹄病啦、藍耳病啦，大家所熟悉嘅 swine flu 啦，豬流感啦、即係中國人叫發豬瘟啦，同埋大家近排呢都係非常之因為開始傳人嘅一啲嘅高致病性嘅禽流感啦。咁嚟呢幾大類別呢，呢隻股份呢都有做到嘅，係啦。咁去睇返呢隻股份嘅時候，咁點解我會有一個嘅即係catch 到我 attention 啦，除咗佢一個嘅行業係比較獨特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有啲情意結啦，同即係我上個禮拜去介紹嗰隻963呢、好似嘅，就係、是、呢啊個 market 好似 sounds like 幾好喎、所以嚟緊呢即係本身呢嗰個嘅即係我都成日聽到啦，即係由 H5N1 由 H乜 N 乜，咁越嚟越多 number 走出嚟嘅時候，咁佢衍生出嚟嗰個嘅市場，或者對於疫苗啊，或者係粉劑呢啲咁嘅市場嚟講咧，都係有個好大嘅增長潛力㗎，應該嚇嚇。咁、如果你睇翻啦，即係成個行業嚟講啦嚇，咁、本身咧中國動物保健品啦，我睇翻佢嗰個嘅業務嘅簡介啦，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就係、集團咧就聲稱佢自己咧係行業嘅龍頭嚟嘅嚇，咁。但係呢個行 乜都得 嘅，係啊，佢講乜都得嘅嚇。咁點解點為之龍頭呢？咁我見到啦，即係有喺疫苗市場，咁我界定翻啦。咁有幾隻啦，頭先所講口蹄病啊、高致病性藍耳病啊、豬瘟啊，佢每個市場咧都佔10%，係啦。咁10% 咧又真係龍頭嚟嘅，因為其他9% 同埋8%係啦。嗱，咁你睇個業務上邊咧，那個市場你咧，你心底裏邊知道啦。其實呢個成個市場呢係一個好零碎嘅市場，好多牌子喺裏度嘅， 係 係啦，咁樣呢就當佢有龍頭啦吓，咁佔咗10%咗緊啦吓，咁以本身呢即係計佢嗰個嘅即係行業上面嚟講呢，大家又可以諗諗啦，嗱內地呢我哋又講緊啦，即係人均收入不停地增長啦，咁其實呢我哋有一個嘅趨勢，我哋見到呢喺動物或者係家禽嘅一個嘅農場市場個發展嘅形勢呢係幾利好中國動物保健品呢個行業嘅。嗱一係呢就係、是、人均收入呢係上升嘅話呢，除咗中國之外，我哋睇返美國啊或者係歐洲啊呢個市場呢，人均食肉嗰個嘅即係每個GDP 呢，或者係每個講緊係個人口上面呢去食肉嗰個嘅即係重量嗰方面呢係越嚟越多嘅。嗱呢個嘅形勢上面呢就其實就大概啦，就係、是、每年呢就1-2% 嘅增長上緊去嘅一路都。嗱呢個嘅形勢啦，就我唔知阿Eugene有冇聽過啦，即係通常係我哋講緊三中全會啊或者兩會啊，通常第一件事一號文件呢就永遠都係講緊， 一定有聽過啦。 係啦，農業呢方面嘅發展嘅，嗱呢個農業嘅發展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啦，無論講緊係雞隻啊，或者係豬隻啊，呢個嘅發展上邊咧，都走緊呢個科技化 同埋大規模化嘅，係啦。咁唔特別去講呢個市場究竟個增長率係點啦，大家都諗到咧，其實嗰個增長幅度嚟講咧，其實幾高速發展嘅，係啦。咁我哋見到啦，即係嗱，我哋頭先講到啦，即係有一啲嘅生物化學藥啦，有啲係粉劑，有啲係疫苗。疫苗嗰邊咧就特別係 suitable for 呢個嘅大型嘅一個農場啦。咁佢發展嚟講咧，其實我哋講緊農業科技化、大型嘅一個農場化嚇，咁樣咧對於呢個疫苗嗰個嘅需求咧，自然都有個增長喺度嘅， 係 啦。夾硬俾個數字咧，大概30%嘅複合增長率咁上緊去嘅，係啦，係啦。咁呢個複合增長率嚟講咧，就 for 豬隻嘅，係啦。咁因為咧中國動物保健品咧，其實嗰個嘅豬隻嗰個嘅疫苗嗰個範疇比較多啲，雞就少啲嘅，係啦。嗱呢個嘅增長力度嚟講，好啦，好講完一大堆行業咁樣，悶完一大輪。我哋睇睇實際嘅數字係啦。嗱實際嘅數字裏面嚟講啦，2013年咧好高速嘅個增長。 真係好犀利喎， 好犀利嘅嚇！發生咩事咧？ 特別病喎嗰啲豬， 係咯啊？點解好似特別多嘅咧？純利有成75.9% 嘅增長， 係咯。我諗佢margin量，如果譬如兩成左右，咪真係算幾好咧？其實 係啦，如果 好過做藥喎， 肯定係好過做藥嘅， 俾人食嗰啲啊， 係啦， 係咯， 咁係發生咩事咧？嗱，你計嗰個 absolute amount 咧，就咦？1.86亿， 系咯， 咁佢成个 revenue 都系九亿嘅， 系啦，咁啊个总收入就9亿，就毛利咧，同埋总收入咧就升单位数字啦，6至7%啦，你除税前日你就已经升紧58%，纯利咧就升紧75%，啊咁你大家谂到咧，something wrong 啦，中间啲数字系啦，咁点解咧？咁啊其实我睇翻上年嗰份即系报告嚟讲咧，原来佢上年就发咗啲 CB 嘅。有個 CB 嘅財務影響咧，就已經有8亿啦。 嗱，呢個 CB 發得好堅嘅喎。 係啦， 佢落去一個美國公司嗰度喎。 係啦，呢個 CB 一陣間講嘅，係啦，係啦，我哋見到咧就因為有8亿嘅支出，咁你計翻啦，億零咁樣，上年個純利就億零，有8亿嘅一個嘅 CB 嘅財務影響咧，其實就係講緊三個字。基數低，本身就係點解會有一個咁高速嘅純利？咁以本身個毛利率嘅發展啊，或者係銷售成本佔比咧，呢隻股份嘅細數咧，其實就靚過上一次介紹隻963好多嘅，係啦。無論講緊呢個分銷嘅開支啊，甚至係特別我見到咧就係、是冇今年冇咗呢個嘅即係 CB 嘅財務影響咧，佢嗰個現金多咗好多。係啦，佢個現金咧就由上年嘅8亿去到14亿，係啦。咁我亦都見到啦，佢個應收帳款咧係降咗成40%咁多嘅。嗱呢啲咧佢收得翻數咧好緊要啊，對於內地嘅公司嚟講， 係啦，因為佢對住農民咯。 係啦，農民嗰度咧一陣間點解講下啦？即係本身點解個應收帳款咧有得解釋嘅？其實都點解個跌得咁犀利？係一啲國策裏面嘅影響嘅。嗱，我哋睇咗啲大數啦，或者細數啦，都屬於一個幾高速增長嘅公司啦。純利就升成70%+啦。咁我暫時都會覺得佢都仲撐到佢30多倍 P/E 嘅。如果你70%咁嘅增長，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啦，嚟緊個發展上面咧，究竟會係點樣啦？ 係 嗱，頭先有講啦，兩個業務啦，一個就做粉劑啦，一個就係打針啦，嚇。係咁，佢現階段嚟講咧，佢粉劑嗰個市場咧，佔咗佢嗰個嘅營運嗰個收入佔比咧，都超過一半嘅。 係 啦，咁所以咧，疫苗呢個市場咧，對於佢嚟講咧，係比較新嘅一個發展嚟㗎。係啦，嗱，咁我哋見到啦，即係疫苗個市場，我哋頭先講咗4隻病啦。咁對於即係我睇隻股份嚟講咧，有一個感覺上面咧比較差啲咧，就係最 hit 嗰隻病咧，佢未有真係好多疫苗係生產到出嚟嘅。嗱，頭先4隻病啦，有口蹄病啦，有藍耳病啦，有發豬瘟啦，佢有疫苗㗎啦，出緊市場㗎啦，亦都係龍頭㗎啦，就係頭先講嗰10%。但係個問題係咧，就係禽流感呢方面咧，即係講緊係 H 乜 M 乜呢方面咧。佢仲係發展緊，係啦，講緊係今年先至開始出一啲嘅疫苗，係啦。咁我覺得啦，即係個感覺上面啦，即係禽流感都唔係第一日有㗎啦，稍微真係慢咗少少，係啦。呢間公司嚟講啦，即係所以個定位上面呢，大家就唔好從外國嗰啲做相等嘅一啲嘅產品嘅外國公司呢去作為一個嘅 直接嘅 compare， 係爭啲嘅個技術。係啦，嗱咁另外一方面啦，即係特別講到啦，嗱點解會講緊係嗰個應收帳款嗰方面呢係有一個嘅咁明顯嘅下跌呢？其實係一個國策上面嘅一個發展嘅。嗱，內地呢有兩種疫苗嘅，係啦，疫苗上面呢一隻叫做政府疫苗，即係叫政府苗，如果內地嘅農民叫政府苗，一隻就叫市場疫苗，簡稱市場苗，係啦。 一隻係政府一定要， 係啦，一隻就係政府一定要，一隻係 market 啦。咁現階段嚟講咧，以往咧其實咧就係政府咧就做一個嘅招標嘅一個動作。咁對於中國動物保健品嚟講咧，政府做呢個招標咧有一個好處嘅。就係話咧，佢嗰個好穩定嘅一個收入來源，因為咧內地咧，如果你飼養雞隻啊或者豬隻嚟講啦，口頭病啊、口蹄病啊、藍耳病啊、豬瘟咧，一定要打疫苗嘅而家，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喺嗰個嘅供應嘅穩定度或者你個收入嘅穩定度方面咧。保證咗喺度， 攞貨啲就可能方便啲咯。 係啦，攞貨就 通常嗰啲孖展就未必好高咁樣。 係啦，調轉係啦，阿馮總講一個 main point 啦，就係、是Eugene， 我同你攞一啲咁嘅疫苗返嚟，係啦，我不至於要你蝕錢嘅、但係我俾你賺蚊咁多啦，係啦，咁我媽 就為國家服務嘛，大佬。 係囉，咁我係囉，咁睇嘅話呢，其實對於呢就係話中國保健品呢，動物保健品呢，以往呢就係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嘅收入來源啦。嗱，現階段呢就係見到啦，即係咩都係市場化㗎嘛。咁對於呢就係話舊制度由政府苗呢而家轉緊去市場苗一個新制度。咁點做呢？咁對於農民嚟講啊，咁如果我攞市場苗嘅話呢，其實搵我個 cost 高好多，我負擔唔起，你又話撐啲農民，又話一號文件嘅嚇。嗱，現階段呢個新制度呢就係講緊呢就係啲農民呢就直接同個製造商，就 which 係呢間940呢間公司呢直接買嘅、政府就補貼返佢。係啦，嗱呢個嘅好處呢就係話呢孖展高好多，因為你直接同緊中國動物保健品或者係一個私人市場嘅購買，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幾，即係我覺得係一個 selling point 啦。嚟緊咧，即係如果係大規模變由政府苗轉咗去市場苗，咁啊個風險就係個制度嘅轉變要等幾耐啦，咁、現階段嚟講咧，即係市場苗咧，只係佔整個市場咧，只係大概咧兩成左緊嘅啫。仲係八成到呢係用緊政府苗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 selling point 啦，咁大家如果真係睇隻股份就睇下佢嗰個發展上面。咁樣呢就係會令到啦，即係特別你睇孖展睇。 佢本身係政府多定係私人多？ 政府多嘅。 一定政府多。 咁、都有兩成 係政府。 主要你做大陸做農夫都係啦，農民都係啦。嗰隻嗰隻豬病鬼咗。 係。 我走去買藥俾佢。 係。 賣咗出去。俾人劏嘅，即刻食好過啦。 係啊，點會同你做咁多嘢啊？ 點會同你搞咁多嘢啫？ 佢要仲市場喎， 打打針死鬼咗咪仲賣得衰啲添。 原本兩蚊，你而家要我廿蚊買支苗， 係啦。咁呢個形勢係你可以話係一個嘅賣點，但係亦都係一個風險。 係 啦，係啦，係啦。嗱，調轉嚟睇啦，咁樣另外一方面啦，嗱頭先所講啦嗰個嘅細數裏邊啦，一個就係特別見到嗰個嘅應收帳款咧，點解會有？有個下跌呢，就是有一個嘅即係市場秒呢個 trend 走咗出嚟，係啦，咁你私人市場去收數呢肯定係好過同政府收數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明㗎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呢好特別嘅數字呢就係、上年佢發咗啲 CB， 係啦，咁嗰 CB 嗰個接手人呢究竟係邊個嚟嘅呢？ 猛嘢嚟㗎呢個。 係呀，呢個又真係猛嘢嚟㗎啦。係啦，咁樣呢就佢叫中文名叫麗來公司啦。咁、樣呢呢間美國嘅麗來藥業呢，咁我撲落去 Google 呢，喂不得了喎，喂紐約係道瓊斯上市嘅喎，係啦， 堅嘢嚟㗎， 堅嘢嚟㗎喎，係啦，個英文字係 LLY 啊， 個 logo 好似好熟口面咁樣 嘅，係啦，咁呢間 Lily 咧， 你食嗰啲藥 係咪？係啊，主揾你呢排， 係啦，呢間公司咧，即係如果馮總食嘅話咧，因為佢最出名係乜嘢咧，就係佢係第一間係做瘦肉精嗰間。 是 啦，咁佢就係一間喺印第安納州嘅一個藥業公司，你講緊呢上年嗰個嘅 revenue 呢係186億美金咁樣嘅規模嘅。 嘩， 係啦。咁樣呢佢旗下呢就有間即係做生物或者動物呢方面嘅製藥部門呢就入 股入咗落去中國動物保健品，咁唔係完全入股嘅，係透過一個 CB 咁樣嘅形式， 係 啦， 明 曬，係啦，咁樣咧就嚟緊佢哋會有多啲嘅合作啦，就講到明㗎啦，咁呢間嘅美國公司想入中國嘅市場，佢亦都見到啦，即係中國可能就成日都發豬瘟嘅，係啦，咁樣 係 啦，咁 唔係中國啲豬瘟唔係啲豬發㗎喎，係人發㗎， 啲人發嘅係啦，咁個市場可能仲大，多多十幾億，係啦，咁見到呢個形勢咧，咁中國係咁樣㗎嘛，要拍住間中國公司，咁所以佢咁樣入嚟嘅。嗱，呢個係此其一，點解會吸引到呢間嘅麗來藥業入股啦。咁另外一方面啦，對於中國動物保健品，咁你唔係淨係一個中國嘅市場㗎嘛，佢你都要衝出去中國㗎嘛。咁特別呢都喺嗰個合作協議裏面講到呢，呢間公司呢將會發展喺東南亞嗰個嘅市場嘅，係啦。咁你都可以話一個賣點，咁而家現階段呢對於我嚟講呢，睇落去呢間公司咧，每間公司我都係抱一個好大嘅懷疑態度咧。 係 嗰個賣點 OK 嘅，個股仔 OK 嘅，係啦。嗱咁依間公司入咗股就講緊上年啦，今年咧都有一個嘅公佈嘅，嚟緊咧佢咧就會係有啲嘅乳牛嘅荷爾蒙人工激素咧，一隻咁樣嘅產品咧會推出，係啦。 哇！每一樣都諗起都會爆炸喎，荷爾蒙又激素又人工又咩話？ 嗱，咁其實係啦，其實你飲嗰啲牛奶全部都有呢啲嘢， 即係軍用科技嚟嘅。 係啦，係即係麗來買啊，淨係即係940買啊，麗來啊嘛。 麗來買嘅，麗來買係啦。咁樣佢咧就會同呢間麗來公司咧去合作發展一個咁樣嘅新嘅產品出嚟，咁主要係放一啲乳牛嘅用啦，係啦，簡單啲嚟講啦，我唔講裏面究竟有啲乜嘢terms 啊，我見個字 係啦， 個字都好似英文咁樣，但我又讀唔出嘅，係啦，嗱本身咧就係令到多啲奶啦，一來啦，咁二來咧就係令到咧即係 kind of 係有啲嘅嗰個奶量嗰方面嘅質素咧係會比較高啲嘅，係啦，嗱呢個嘅合作發展嚟講啦，咁我會覺得咧即係其實咧會變咗咧，即係嚟緊咧會唔會係呢間動物保健緊嘅其中一個嘅收入來源，即係除咗話即係以往即係賣一啲嘅豬啊，或者係雞呢方面嘅一啲嘅藥之外咧，有個新血路嘅發展啦，係啦。咁另外咧特別咧都要即係講咗大扎好處啦，好似個 story 或者係成個故仔，咦 ？OK， sounds like 係 OK 嘅，行業 OK，數字 OK， 嚟緊有新產品， 係 掂當喎，係 有啲吸引力，有啲吸引力， 係啦，買得咁。有一樣嘢呢，如果你要睇返呢買呢類別嘅股份呢，要睇返啲呢就係嗰啲所謂嘅天氣呢同埋天災人禍嘅因素，嗱呢個呢就冇得講㗎啦，我同你都分析唔到㗎啦。嗱第一件事呢就係話如果我話俾你聽呢，禽流感一發生嘅話呢，對於呢間公司呢其實係一大風險利淡嘅因素。 咦，唔係應該禽流感一發生更加要多啲藥俾啲俾啲嘢食㗎啦。 係啊，點解呢？係啦、 啊。佢會死㗎嘛。 佢會死嘅。 係囉、 啊。佢會死就死咗㗎啦。 就佢將近死㗎啫，未病死。咁咪俾多啲藥佢食咪仲有着數。 係啦、啊、我第一個諗法都係咁啦，啊禽流感如果發生係咪爆升囉呢啲股價。 係囉係囉係囉係囉。 係啦、啊。 係 囉、啊。唔係喎原來。係啦、 啊。走佢死㗎啦啲。 係啦、啊、因為呢就係話一發病呢其實呢就唔理㗎嘛中國。 係就實懟冧曬。 根本係隔離嗰隻健康嘅雞都斬埋㗎嘛。 呢個香港政府啫。係 啦係啦。咁大陸政府我唔知我應該係咁樣啩。佢見到次次都係。 佢會收返人再買。 病嗰啲唔會呀。 照賣出嚟。 係 照賣出嚟嘅。 冇發病嘅大陸。 係啦。嗱因為呢我睇返啦中國動物保健品呢，如果你睇2013年上半年嗰份業績啦，頭先我冇講到嘅、 嗯、 其實呢佢有一個嘅幾明顯嘅盈利倒退嘅。咁就發生啲咩事呢、嗯、就其實呢就係、是、有一個嘅禽流感發生咗。 哦， 系啦，禽流感發生咗咧，衍生咗個咩問題呢，就係、是、嗰幾個月突然間冇人食雞， 係 係啦，一冇人食雞，咁我自不然就唔需要你啲疫苗啊或者藥粉㗎，咁啊突然間會有倒退，咁所以咧你要諗呢隻股份你買落去嘅時候咧、 哦， 如果你聽到有禽流感咧，唔該你快啲沽咗佢。 係啦係啊，即係唔好搞錯，因為聽禽流感，你當係啲人咧食啲藥咧有咩？沙士咁啲藥股會升㗎嘛， 係啦， 板藍根都賣貴咗。 係啦，你要調轉睇嘅，完全冇乜嘢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幾大 嘅風險因素嚟嘅、嗯，尤其是我會覺得咧，隔一兩年都會有擠勁嘅，係、 嗯、 啦。咁呢個會幾影響到佢個盈利咧？即係今年升七成五下，即係半年出翻嚟啊，跌翻三成八咁樣嚇。咁、嗯、樣呢啲咧係會直接影響佢個產品銷售嘅，無論係雞啊、豬啊、牛啊，而家乜嘢動物都會有啲奇怪怪嘅病走出嚟㗎啦。咁另外一方面啦，當然係即係佢聲稱佢自己係龍頭啦。咁啊佔一成呢，咁其實就幾激烈嘅呢個市場，係啦。 你要講啦，最大一個都得 10%， 最大都係 10%， 係啦。咁尤其是呢，越嚟越多一啲外國品牌走入嚟嘅時候呢，咁會唔會話即係喺個 cost 上面呢越減越低，咁導致到 似乎都會 係啦。咁啊啲內地農民咁樣聽話呢個鬼佬牌子嗰、那個就係中國字嘅，咁佢買鬼佬牌子㗎啦，咁咁你入到嚟嗰個市場裏面，佢唔係標住 Lily 呢個嘅牌子㗎嘛，佢用返佢自己嘅牌子走出嚟㗎嘛，呢、 嗯 這個亦都會係一個影響啦。咁第三樣呢就當然係啦，即係頭先講嗰個嘅即係乳牛嘅一個嘅即係補充劑啊、激素呢方面呢，幾時推出咗出嚟啦？講就講合作，亦都簽曬諒解備忘錄，係、嗯、啦。咁但係咧就冇法律約束力嘅，又係講明嘅喎。 係 啦，咁呢啲咧就大家要諗諗啦。咁樣咧，嗱呢只股份咧就你睇翻個圖咧，就好似 上半年 嗰個嘅嗰只963開頭嗰段咁樣去緊嘅， 狂衝， 狂衝 一個得， 係啦，係咁上，係咁上嚇。咁、啊、如果佢 keep 住70%+嘅零年增長咧，咁我覺得唔貴嘅。咁但係大家 唔係喎，但係你嗰係因為有8億嗰個 CB 喎、哦， 係啊，所以你就要諗諗啦，即係等於係啦，即係。我記得今日有隻股份出咗業績啊，利信達又係咁樣嘅。 利信達 啊，係啦，其實佢又賣咗啲咩㗎嘛，物業出去，所以佢有六成㗎嘛，冇咁多㗎嘛。嗱呢啲大家睇落去咧，就真係唔好淨係信個大數。 咁 我會覺得咧，做4.65啦，咁ETN 寫嘅嚇，咁啊本身嗰個市盈率就34倍，預期就24倍，係啦嚇，咁、所以個市場預期得佢幾勁嘅。系啦，吓咁52周波幅咧，讲紧系由1.82咁样抽上嚟噶吓，吓咁呢只 有冇得憧憬嗰只 Lily 会收购佢咧 ？Lily 个收购， 如果佢 exercise 晒 CB 成20% 噶咯， 系啊， 有冇机会咧？即系之前炒过噶。 呢啲嘅收购咧，我又会有个问题， 系 就系嗰啲监管当局究竟俾唔俾你收购？第一件事。系啦，因為呢啲咧其實都幾影響到咧，即係中國裏面嗰個嘅食物鏈啊。 係 係啊，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國家安全嚟嘅。 啱。 係啦，我會覺得係即係你佢尤其是咧，即係雖則得一成嘅市場。 嗯。 咁但係一成可能講緊咧就已經係佔領咗佢北京所有嘅雞場。 嗯。 你咁計噶嘛？有啲戰略地位噶嘛？咁即係純粹如果你攻。 你佔領中環，唔係佔領雞場咁樣。 係啦，佔領雞場係啦，係啦，完全係講緊而家講緊係咩啦？即係內地啲銀行。都唔用呢個嘅IBM 電腦啦，又唔鍾意用你啲 Windows 啦， 唔係唔用 IBM 啲 server， server 係啦， 係啦，用唔即係唔想見到 IBM 三個字啫， 係啦， 所以咧 就貼個 Lenovo 落去， 所以 Lenovo 咪買咗 IBM 咯， 係啦， 我又掹咗 IBM 三個字貼個 Lenovo 啊，放 搞掂搞掂啊， 唉， 舒服曬，係啦，粒 CPU 都係 Intel 拎出嚟嘅，但係啦，諗你深深一層啦嚇嗱，咁呢只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佢收購入股嘅機會真係 exercise 嗰啲 CB 會大嘅。但係你話真係觸發到個全面收購，我 因為你開頭都講好吊鬼嘛，本來佢就唔知點樣撈咗隻新加坡上市地位翻， 係啦， 跟住就介紹翻嚟，介紹翻嚟香港，跟住就 delete 咗新加坡嗰邊， 冇錯， 就好鬼奇怪嘅， 係啦， 跟住就引咗呢個 Lily 翻嚟，就硬係會俾人感覺就係話。係 Lily 叫你搭返嚟香港，因為香港 backdoor listing 就會方便啲。咁、跟住就嚼咗你啦，跟住又變咗 Lily 版啦。我自己就唔相信嘅。我自己真係完全唔相信嘅，因為 Lily 基本上佢又唔需要睇住個中國市場。 係啦。 佢亦都唔熟個中國市場。 係啦，佢都唔純粹係 sell 西有啲新嘅 market。 係啦。 佢成日都係啲鬼佬係咁講㗎嘛 ，emerging market 咁樣。 係啦。 咁有入嚟睇睇。 如果以 Lily 為例，佢要喺香港上市，佢自己擺喺香港上市都得。當然佢唔會有香港唔會有咩業務啦，香港根本就冇雞冇鴨，冇鴨冇牛，乜 Q 都冇啦。嚇咁啊，即係我又覺得冇乜可能。但係嗰個成件事夾埋 Lily 咧，就好似一隻殼嘅。 係啦， 但係我都覺得就係假殼嚟嘅啫。 嗯， 是假嘅，因為佢個盈利增長都唔錯，我做乜呢個時候賣俾 Lily 啫？ 冇錯啊，我哋見到都 keep 住有個增長啊。 正如你咁講，即係中國政府會唔會俾你嚼咗佢啊？亦都未必會，有啲戰略性地位， 機會低嘅，我始終覺得係啦。咁啊，呢只股份大家留意一下啦嚇，咁 啊 係啦，咁啊升得幾 亢奋嘅。 咦，啱你讲起 Lisandra 喎、啊，今日升得好犀利，出咗业绩。 系啊 ，Lisandra， 但系我又觉得咧，嗱咁睇啦，承接翻又变翻系呢个今日讲古仔先，系啦，又变翻个讲古仔。讲紧系百丽同埋Lisandra 咧，一只系业绩好靓啦， 系啦， 一只业绩就好唔得啦，系啦，即系同店销售 0.6%， 我记得嘅呢个数字，系啦， 系啦， 咁一只咧就 争取持平啦， 系啊，跟住就10几%啦。另外一方面，嗱，开头咧我有一个怀疑嘅，因为 Lisandra 唔系今日系有一个高速增长噶啦，其实佢。半年嗰份業績都做得幾靚㗎喇，零零舍舍有一隻股份走出嚟啦，係啦，明明達芙妮就話死咗啦，達芙妮直頭係， 係啦，達芙妮就唔使睇啦， 跟住百麗又好持平啊，咁樣咁扯住扯住， Lisandra會 零零舍舍一隻嘅呢，發生咩事 爆咗出嚟啦，係囉， 係啦，咁我初步去睇啦，我冇真係去太過了解啦，一係我係呢啲嘅我本地分析員，咁點樣呢，我問下人啦，不如係啦，我 問下 Lisandra 咯， 係啦，我先問啲女仔 friend 先嘅， 有冇 Lisandra 買鞋啊？ 係啦，嗱，佢哋真係話有嘅喎，係啊，佢哋都覺得咧 Lisandra 嘅鞋咧係真係好著過百麗嘅，嗱、這個咧大家網民可以俾 feedback， 我真係唔係好知道，我唔會著高踭鞋嘅， 我都唔知道， 係啦，咁佢話舒服啲嘅，係啦，咁亦都好似啲皮嗰啲質。死佢話講完一大輪，我唔知佢講乜嗰啲咧嚇，咁我話， 又或者唔刮腳嗰啲 係 嘛？ 係啊，嗰啲咁樣嘅係啦， 刮腳都唔痛嘅 係啦，係啦，咁有嗱有啲嘅另外嘅一啲嘅friend 又同我講啦，即係好似睇開呢個 retail 嘅呢個 market 嘅一啲嘅分析員又同我講話啊，佢去庫存快啲啊嘛，做嗰個嘅步驟嚇，咁、但係我睇啲數字咧又唔覺得係嘅喎，咁明明嗰個嘅即係存貨周轉日數咧。依然是220日啲得人驚嗰啲咁樣嘅水平㗎喎，咁我唔係好 get 到嘅，暫時都總之呢我就見到呢純粹計個數字核心盈利呢應該大概係兩成幾三成嘅增長嘅啫，係啦，咁但係呢冇六成咁多嘅，咁亦都會有一啲嘅政府補貼嘅啲數字有水分嘅，咁從個感覺上面嚟講呢，我見到呢就係頭先所講我 admire 百麗嗰個嘅誠實， 系， 系啦，真系嘅，系唔掂就唔掂，我认， 我费事同你吹咁多， 系啊，你唔好买啊你， 系 啦，咁样， 少讲嘢，唔好买只股， 系啦，介 Lisandra 咧喺份业绩里边咧，佢隐藏咗佢自己本身系卖呢个嘅即系特别嗰个物业嗰方面嘅一啲嘅收入嘅。好細個，我抄到咧，即係唔知第幾版裏面細細細數字咁樣寫出。 啊，好嘢啊！真係一個 analyst 嚟啊！ 係啊，咁樣睇嘅，係啦、啊，咁我覺得個感覺啊，鬼鬼地咁樣，係啦、啊，咁所以你話鞋股咧，我感覺上我會覺得買百麗會舒服過買今日已經升咗呢只嘅 Lisandra 嘅。 Lisandra 咧十。零年前啦、我揾佢唔少錢嘅，佢個股價。 佢做皮具嘅喎，開頭我記得。 因為嗰陣唔係嗰陣時已經有鞋㗎啦、因為嗰陣時咧佢係賣盤嘅，佢係賣盤嘅，直頭嗰個學個買主都出咗嚟咁滯嘅。但係到最後咧，佢都冇賣到嘅。因為點解咧？個創辦人阿伯耶咧就話，即係啲仔想賣啊，啲仔即係接班嘅啲想賣，我都唔想去賣鞋。我都唔識，我又我二世祖嘅大佬啊，咁啊百億就唔俾佢哋賣、因為接咗翻嚟之後咧，就成班咧就想分身家，咁啊即係百億就話唔得，啊你唔好賣啊，哇我創出嚟噶嘛， 而家係個女接手 嘅，係啊係啊，咁、跟住就夾硬做嘅，成班夾硬做，所以自從賣唔到個盤之後咧，好 hea 嘅 ，hea 到咧求其。見到喺街見到佢求其有間 Lisandra 咪算囉， 係囉， 同老豆交代咋嘛，係咪 仲要行嗰啲地方全部列啲 Lisandra， 係啦，即係總之 Lisandra 有你正見到我有， 有啲人喺度似緊 間公司都仲係我嘅得啦，你就兩腳一身死鬼咗佢唔好嘈啦咁樣，咁跟住而家即係可能已經搞咁耐個女又搞返，咁可能即係個基數細呀，有 Lisandra 本身有個朵呢， Lisandra 同百麗起碼 Lisandra 個名又好似意大利嘢咁樣呢， 利 呀大佬啊，係嘛？ 係啊， 係啊， 咁啊，所以即係可能，我覺得呢潮嘅業績咧，呢兩三年嘅業績咧，係一個霧裏看花嘅業績嚟嘅。 我都驚佢做咗個高基數。 係啦、啊，佢係一個霧裏看花業績，因為心底裏面我一路可能係有偏見咁睇啦。佢、根本就冇唔想做嘅、根本想閃嘅咁啊，但係迫於無奈繼續做咧，又唔覺意做得幾好呢兩年咧。 咁咪繼續落去咧。但係佢心底裏面，我覺得佢哋想市咁樣。 係 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無理放看法，因為列桑達已經係冇人睇㗎啦。今日我睇節目咧，即係唔係我睇節目啊？有人同我講咧，嗰、那個阿 Kenny 啊，鄧星興啊，鄧博士啊，哎呀，都唔知道原來啊，列桑達仲有鋪嘅。跟住啊，哎呀， 都少鋪㗎喎，其實 係啊，唔少㗎，列桑達， 你中國好勁㗎，其實都係。 咁跟住，都唔算衰啊，阿沈大師都唔知啊，原來。 哇！ 因為今朝有線啊，阿 Kenny 同阿沈大師做啊，哎呀，沈大師都唔知原來列桑達有咁多鋪，好多鋪㗎，列桑達真係唔少鋪㗎。係 啊，佢、 okay、 中國嗰個收入佔比係好高㗎。 係啊，因為佢有個利字啊嘛。 係啦。 百麗，譬如如果係利百麗咁就靚啦。 係，佢有個高檔嗰個 brand 咧，叫 Linea Rosa 咁樣噶，講緊係千幾二千蚊嗰個咁嘅 brand 嚟㗎。同埋咧嗰個嘅Lisanda 咧，佢嗰個 merchandise 個 management 咧係做得好過百麗嘅，係、 嗯、 做得好過百麗嘅，因為百麗咧 好散嘅啲牌子， 係啦，散雜亂嘅， 係啦， 嚇咁啊，即係有少少就好似我之前知道講古仔節目有講過卓越同莎莎咁樣嘅，列桑達就行莎莎條路，因為我即係你要諗下嗰個 philosophy 就係夾班第二代唔想做嘅，係 啊， 阿伯爺又叫我做買啲貴鞋咯，我搞雜架攤嘅就做多好多個牌子， 做靚佢咯，試鞋張凳都係靚嘢嚟嘅。 我煩啊嘛，你多客入嚟我就煩嘅大佬啊，咁買貴嘢少啲人入嚟咪少啲煩咯。但百麗唔同，因為百麗係藍籌股啊嘛，啱講過啦，佢都死而無憾啦。百麗 逼住要增長， 藍籌股逼住要增長，我要 number of shop 要多，我個同店銷售要夠強。哇！高嘅有，低嘅有，涼鞋有，唔著鞋嘅都有，咁咪卓越化咗囉。咁所以即係列桑達我覺得有啲唔打唔撞呢，有啲無理看法，我對佢有啲偏見嘅、我對佢有啲偏見，因為係真嘅，呢個偏見係負面嘅。咁所以即係係咪走去追著列桑達呢，兩睇 啦。同埋大家呢睇睇呢，又係啲市場消息呢話佢其實呢佢嚟緊呢，佢有一個低檔嘅牌子嘅，就搵咗 Jam 做呢個嘅代言人，嗰、那個叫 CNE， 就渣啲嘅 brand， 年青嘅 brand 呢，佢、就話取消佢，跟住呢嚟緊呢就會主攻呢個網上嘅業務，係啦。 百麗 呢個講緊係 Lisanda 嘅。 Lisanda。 係啊 ,Lisanda 嘅。咁但係呢啲消息呢，咁因為嗰個報價機係咁寫啦，跟住佢下一句呢就寫價升 8%， 係啦。 嗱， 價升 8% 唔係因為佢 cancel 咗呢個 CNE 而有 係搞網上， 網上係有牌都未做得到嘅，係啦。 因為咧，即係喺2000年科網股嘅經驗咧，即係我覺得你做開實體嘅 retail 咧，你無零拉更或者係嗰個市場逼你去轉網上咧，十件有9.9件係塌 Q 嘅， 同埋鞋要試㗎，真係 係啦，鞋要試。咁當然有對於有啲女仔嚟講，佢唔試鞋都買，我都見過， 係 佢真係唔試走去買嘅，真係有嘅。個問題就係咩咧？其實喺科網股嗰個經驗咧，其實好多 retail 公司咧已經唔記得咗，但係嗰陣時係好深刻嘅。點解會全部死曬咧？上咗去網上面，當然一個科網熱潮好快爆咗啦。 係啊。 第二樣嘢其實佢哋嗰陣時最大深刻嘅教訓就係嗰個貨嗰個 indexing 做唔到啊。 嗯哼。 何謂個貨嘅 indexing 咧？ 即係入到個網頁裏面，我揾唔到呢對鞋。 係啦，唉，有希少真係醒目。我揾唔到呢樣嘢，因為點解揾唔到？因為網上邊，你喺電腦上邊應該好易揾嘅啫嘛。 係啦，我要星星嗰對， 藍色咩牌子？高踭鞋、平底鞋，咁個理論上我可以揾到，好易揾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你係打 shop 嘅形式嘅 retail 嘅話咧，嗰、那個通常喺閣樓嘅個倉。就擺閣樓㗎嘛。 係呀 係。個倉係邊個管嘅呢？係個 shop manager 管嘅。 係呀。 啡色我擺嗰度，咩 size 擺嗰度，佢知道晒嘅。係 啦。但係你。出面就係跟款嘅啫。 係啦。總之你買個鞋都知啦。我入去攞咗五號乜乜乜，咁佢就自己識揾嘅。 係呀。 全全熟晒，因為日日夜夜對住嗰個鋪㗎嘛，大佬啊。個閣樓日日夜夜對住食飯喺嗰度食㗎。咁如果你話將所有嘢擺咗落去嗰個網上面嘅話呢， 咦，成個 picture 地圖完全 就唔同曬， 係啦， 就擺嘅人就求其擺落去， 係啦， 因為佢冇做過 shop， 佢係做 IT 嗰班白痴嚟㗎嘛，即係唔係 IT 唔係白痴，即係做 IT 嗰班係未做過 retail， 咁佢話係白色咪白色擺一堆囉， 係啊， 36號鞋咪36號鞋擺一堆囉，男裝咪男裝擺一堆囉，女裝擺一堆囉，但佢又唔可以重複喎， 係啊， 佢又唔可以重複，咁咪亂曬啦。咦？點解我喺36號鞋見到呢個款係白色嘅？我揾你個白色嗰度，我又唔見到呢個款嘅咧？ 係咯，咁明明有船爭，咁但係呢只又高爭，又唔係斗領爭， 係啦。明明喺高爭嗰度見到呢對，但係喺嗰隻色嗰度又唔見咗呢對，喺嗰個號碼嗰度又見翻呢對。喺春季大減價嗰度又唔見咗呢對，咁點解呢？因為個 indexing 嘅問題啫，就令到嗰個網上嗰個網購咧係好 unuser friendly。 呢個係 Amazon 好勁嘅嘢嚟㗎。 所以百麗搞網上，我係白話俾你聽，一定死嘅。 係啦，而家係利桑達，而家利桑達搞。 利桑達都簡單啲，因為佢款少。 係啦， 你百麗款多咧，我無端端我掉多個牌子入去，我温埋你個牌子喺香港嘅網上版。擺落去又有九啊隻顏色，70個 size， 男裝女裝兩款各有幾百對， 諗起都煩。 跟住我又將依扎嘢擺翻落去，同時間我一個網裏面又要擺個 icon 係你個牌子，而喺嗰個 general 嗰個 icon 裏面，我可以 search 埋呢個牌子，喺牌子 search 你個牌子，喺唔喺你個牌子又 search 埋個牌子，就會死曬， 係嘛？即係你睇唔好呢啲嘅網上，即係零售嘅網上業務，因為咧我見咧嗱份份嘅零售股咧近排咧出好多啲零售股業績咧，都係即係佢梗係咧最尾嗰項咧就係我哋網上乜乜網咧就個銷售咧就升340%咁樣講噶嘛， 基數低啊嘛， 係啊基數係低嘅，咁就係即係 keep sustain 唔到嘅，你覺得係？ 你越多你就越亂嘅。你就越亂嘅，亂咗啲人入去，其實講緊係嗰個坐喺電腦前邊嗰個人啫嘛。我揾極都揾唔到，撳極都撳唔到，我買嚟把鬼啊！所以你諗下，做得最靚網上邊銷售嘅，譬如你大陸嘅阿里巴巴， 係啊， 騰訊嚇、美國嘅 Amazon 啦、嗰一扎嗰一扎公司，邊有一間公司個 background 係做開實體嘅 retail 啊？係冇嘅。 係啊，佢純粹經營同個場嘅啫。 你同馬雲講啊，你阿里巴巴咁叻。你試下去彌敦道開間鋪啊，佢一定攋嘢 㗎， 佢必定攋嘢㗎。但係佢喺網上邊可以，佢可以 sell 一億個 merchandise， 但係喺實體裏邊佢100個都 sell 唔到，因為佢個貨架佢 manage 唔到㗎。佢貨架都唔知擺乜，我喺網上邊我擺乜都得，我 indexing 做到好靚，擺乜都得。但係去到個實體嘅貨架裏邊，嚇得三格，每格五層，我有咁多樣嘢，我點擺咧？擺起上嚟又要方便人揾，又要方便嗰個 shopkeeper 而揾。又要喺嗰個 stock 嘅 replenishment 嘅時候，又要二擺，死緊嘅，撈唔埋嘅，撈唔埋。咁所以我覺得百麗要做咧，即係除非你真係揾個 IT 完全忘記咗個 shop management 嘅嘢，走去做。如果唔係，你又做啲瞻前又要顧後，又有個。 但係個 point 係明明你都老臣子又做開嗰啲嘅喎，你突然間 老臣子實會嘈噶嘛？ 係啦，咁 哇！我搞嚟敦道嗰間嘢啊，一日走入嚟啊，都一千幾百個玉珠。一個鐘頭一千幾萬， 我同你做咗十幾年，你而家叫我轉咁樣嚇，好難搞。 嗰啲客一日一個人換12對鞋，試12對鞋，我都搞得掂。個倉亂七八糟，我都知道擺喺度。 整個網我大鑊啦！ 你整個網，你梗係要揾我幫手㗎啦嘛，我俾啲意見。咁彌敦道嗰個俾意見，旺角嗰個又俾意見，又買啲買藍色嘅擺上邊，少人買嘛，咪多人買嘛，易拎啊嘛，大碼擺下邊，有啲唔係啊，我嗰彌敦道最多人買大碼嘅擺上邊，咪。亂七八糟囉、所以真係呢啲我唔睇好㗎、我唔睇好㗎，咁所以我覺得利桑達呢佢就搞網上，佢應該會搞網上，佢一定會搞網上，潮流興㗎嘛， 佢要㗎嘛， 佢潮流興㗎嘛，咁但係如果你掉得好多錢去呢，我因為喺科網股嘅時候我見過太多公司，係太多公司搞網上呢燒錢燒到呢燒到間公司執笠都得嘅、一不歸路啊，是一條不歸路啊！預個 budget 譬如2億，你搞網上，哇揾曬 IT 開曬 server， 登到行曬，揾埋代言人搞2億，哇！跟住個個月掉幾千落去 maintain 個 maintain 個 好重皮㗎 maintain。 跟住你個 page 又唔可以少嘢㗎喎，你唔可以少貨㗎嘛。 不停地 update， 不停地有啲嘢閃出嚟㗎嘛要。 跟住有啲人走埋，哇！你個網幾好啊，我有30個 product 掉埋啦，掉到啪死啦！時間我又唔知點算喎，好多好易賴嘢，咁所以呢啲要小心。 睇點搞囉，同埋呢個年代其實即係咪需要自己嘅網頁營運呢，亦都唔一定需要。係 啦， 睇點搞囉。 嘩正啊。估唔到冇咩講都 OT 咗咁耐。 係啦，好之後好咁啊，聽日再聽固定宣傳同埋今日 再分開再錄過。 多謝大家。 拜拜。 點樣辦第一次呢 Ada？ 咪乜都話驚囉。 咁就得㗎啦。 係啊，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㗎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我哋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呢就係要 性格 靚仔啦。 都唔要囉，你都要咗囉。 你睇啲天蠍座 啊。唔係唔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呢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 嗯， 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睇頭先一定係誤會我， 豬豬 拍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都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我啱啱有人講我棵菜嘅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要铺咩菜啊？ 你朱佩君啊嘛？ 啊，朱佩君，你系李柏恒。 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Speeding down a dirt track。Photoshop， 我近排新学噶。 识噶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噶，你要咩个样？ 我要啊。 哦。